身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lus.com， 我系郑经翰。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啦，即系点样能够咧，即系引发身边嘅人对新闻又或者时事咧多加注意咧，就要从一啲咧同佢有关嘅新闻去讲。咁所以呢节咧同政治咧就有莫大嘅关系、嗯。不过我哋就唔系用一个政治嘅， 我哋用民生嘅角度， 系啦。 去到话俾大家听，其实政治同民生系不可分割嘅。 系啊，咁原来咧，医管局有份筍工咧，就年薪几多万嘛？ 年薪接近600万。 600万年薪咧，就系同即系我唔知道一份600万嘅工做咩，即要做啲咩啦。首先吓，咁、但系问题原来 管理个医管局咯， 人工高又福利好嘅、哦，又年年加人工嘅、哦、吓、嗯，加得有几夸张咧？ 嗱、据呢个2015-2016年啦，据其中一份报纸报道啦，咁啊，医管局行政总裁阿梁柏贤咧，2015-2016年嗰个人工嘅加幅咧就系8.5%。咁啊，好多人听到话，哇，8.5%，哗一声，唔好话住，我再报多一个，有一位咧就系、是、呢个九龙中联网总监，呢一位咧就。之前嗰一年呢，佢係喺呢个人工排名呢，喺医管局工程嘅人工排名入面呢，佢係五甲不入嘅。於是乎呢，可能呢佢哋又好心啊，即係话哇唔得喎，你话晒都有一个联网总监，你五甲不入唔得，我加到你入去五甲为止。於是乎佢係加几多个 percent 呢，係加 11.6%。 哇，边一份工可以加 11.6% 呢？ 九龙中联网总监嗰、那个叫做。 几和味喎。 可能人哋好辛苦嘅，好忙嘅，可能有钱见到你唔切啦。 咁我要问你喎，咁呢份工嘅性质系做啲咩嘢嘅呢？其实 呢，你九龙中联网总监呢，就系管理晒成个九龙中医院联网嘅。即系除咗 QE 之外呢 ,QE 就系佢哋嘅龙头啦，即系伊利沙伯医院就系佢哋龙头啦。咁另外呢，包括埋附近嗰啲九龙中部嗰啲嘅医院，譬如话黄大仙啊、圣母医院啊，咁嗰啲都系属于佢个管理范围嘅。佢又要管晒咁多间医院嗰个管理嘅工作咯。管理同行政工作咯。 咁实际上管出嚟啲咩成果呢？过去呢几年佢管得好唔好呢？ 不如咁啦，就咁讲好唔好呢，就唔係咁中肯，唔係咁客观嘅。我俾一啲fact 俾大家，俾一啲事实俾大家，大家自己去判断。嗱，咁其中一样嘢呢，就係话喺呢个譬如话你新界东联网嗰度，原来呢你想排个内科嘅复诊呢，係排到几时呢？是讲緊如果你而家今日去2018年嘅1月啦，你去排嘅时候呢，有好多个嘅专科嗰度呢係已经你係对唔住，你係今年冇得睇。好，今年年尾冇得睇算啦，出年年头有冇得睇啊？出年年头都冇得睇。出年年中啦啩，好啦啩。对唔住，出年嘅年尾 ,11 月。十月开始计起，十月至十一月系唔系今年、啊？你埋到去排期嘅时候，嗰度会同你讲，唔好搞错、啊。嗰、那个文员会同你讲，唔好搞错、啊，唔系今年嘅十二月、啊，你2019年嘅十二月先好翻嚟、啊。 如果我未死就翻嚟啦，即系 冇错冇错。 如果我未死翻嚟啦， 系啦，好啦，咁有啲人话唔公平。好，咁喺譬如话欧洲啊或者美加啊嗰啲地方嚟计咧，佢哋个病房入边个护士对病人嗰个比例咧，系大概系1:4至到 maximum 都系，即系最多啊，都系一个护士系照顾8个病人。 嗯， 香港啲护士原来叻啲嘅。原来是好叻的。他们日间的护士呢，在病房里面是1:12。夜间少啲人喜欢回夜间的嘛，有家庭要兼顾的嘛。那么夜间护士是怎样呢？1:24。每一个人埋去控5分钟已经2个钟头。每一个病人我埋去只是可能度下血压，探下 temperature， 即是探下体温。已经两个钟头噶啦，好咁啊，再加埋香港啲医生都好超水准。 譬如我話好簡單計啦，嗱、啊、你九點做到一點咁計啊，九點做到一點係講緊係四個鐘頭，240分鐘，240分鐘入邊要睇幾多個病人咧？係睇24個， 嗯， 即係通常平均數啦，即係藥莫啦，係20至25個咁上下啦，有時多有時少。咁、嗯、我當簡單啲計，24個病人，即係話平均每一個病人個醫生連埋连埋去诊症，连埋揿电脑睇资料，连埋睇排版，连埋开药俾个病人，解释埋俾人听，只系得10分钟时间。而且呢个医生系唔可以吓，唔、啊、可以去饮水、去厕所，佢先至可以揸得到呢10分钟嘅时间俾每一位病人。 可唔可以自己喺途中就係、是、即係我都睇過啦、啊、即係公營醫生就會唔會就係喺個撳 number 嘅期間，我可唔可以數10分鐘俾自己食個早餐呢？ 因為你係趕唔切㗎，因為你原來呢你睇少咗幾分鐘嘅嘢之後呢你可以隨時有一個好大嘅後果㗎。 例如呢 鄧桂斯事件。 嗯。 啊，而當你發生咗事嘅時候，你可能真係睇漏咗眼，亦都可能因為你每一個病人只係得十分鐘，你冇辦法咁全面去睇曬嗰個病人嘅病歷。但係你一下疏忽，你就會俾人哋窮追猛打。而當喺呢個時候咧，我哋頭先講緊好高人工嗰一班人咧，理應出嚟撐你啦、啊。因為員工不嬲都話員工係我哋最寶貴嘅資產嘅、哦，醫管局好中意講呢句啊，我好欣賞呢句噶。佢話員工人才就係我哋最寶貴嘅資產，但唔撐不得止，有一位高層仲走出嚟講，唔係、哦，你開個電腦嘅時候，只要你開呢個高劑量嘅類固醇，個電腦係會彈出嚟提你嘅、哦，話呢個病人係有呢個月光嘅月光底嘅、哦。咁所以如果佢睇唔到呢係唔關個系統有問題喎，係呢個醫生真係大意喎，咁樣講啊，真係好彩香港仲有啲青天大老爺、 啊、 我哋有即係班醫生呢冇投錯票俾阿陳佩賢，阿、陳佩賢醫生即刻返去佢嗰個做緊嗰個醫院嗰度開返公立醫院公營系統嗰個電腦系統，照樣開翻嗰隻高劑量嘅類固醇，揾翻一個有乙型肝炎嘅病人。一開出嚟嘅時候，個電腦係冇彈任何嘢出嚟嘅。 嗯， 咁大家可以明白係講緊咩咧？咁到底係個高層係講大話，有心要隱瞞呢件事啊？定係話個高層根本上佢自己本身可能佢比較離地啦，離開咗呢個前線崗位太耐，於是乎佢就唔知道。原来个电脑系冇嘢弹出嚟嘅，佢又夹硬话有。 即系简单嚟讲咧，如果你要将你照顾病人嘅时间缩短到十分钟咧，好多嘢咧其实有少少依赖咗电脑系统系同你做咗一部分嘅 sorting 啊、又或者有啲提示，又或者有一部分嘅资料以个电脑系 restrain 咗你一啲功能，令到你咧做判断嘅时候，一开药嘅时候咧，令到你更加易，更加可以加快个程，即系加快个时间。 除非就 系 咁咯。 啊， 因为 问题就系话。如果个电脑系冇办法提供你呢啲资讯嘅话咧，你其实基本上 你就唯有自己好小心、好小心啦。 系啦，如果你好小心、好小心咧，你应该用多啲时间喺每一个病人度嘅。问题就 系 而家只系个 time frame 系得十分钟一个病人啫。 冇错啦，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啊？好多人会讲翻啦。咁、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咧，全香港系咪唔够医生咧？好多人话唔系唔够医生，而系话超过一半啊，差唔多接近60%嘅医生系唔系喺呢个公立医院个系统入边工作。 系 超过60%嘅医生系差唔多，即系接近60%嘅医生啦，唔系超过嘅。接近60%嘅医生系喺呢个私营机构啊、私家医院啊嗰度系执业嘅。咁而剩翻嗰40%几，接近50%啦，即系50%唔够嘅医生咧，就喺公立医院入边咧，但系咧佢哋要照顾嘅病人咧。会去公立医院求诊嘅病人咧，系差唔多系8至9%，会去公立医院求诊。 嗯， 只有1至2%嘅病人系会用私家医院嘅服务。于是咪形成一个叫做公私营失衡咯。 嗯， 咁诶，于是又形成点解公立医院个 workload 会咁重？ 嗯， 咁如果你话头先讲紧嗰一班叫做高层，即係嗰班做緊筍工嗰班人，你話佢嘅表現做得好嘅，佢係咪應該要優先解決咗呢個問題先？ 因为邓桂斯嗰个已经系响起咗一个警号啦嘛。 嗯。 咁所以我咪话咯，表现系咪真系做得好，大家去判断啦。 咁咧，其实冇冇办法就系医管局系咪应该要投放更加多嘅资源去请多啲医生啦？ 系啊。 又或者拨多啲名额俾 公 私营。 亦都我哋有好团体杏林觉醒亦都讲咗，到今时今日为止，医院管理局仍然未肯应承话嚟紧嗰几班嘅医科毕业生，佢系会全数聘请。佢係仍然未承諾到呢樣嘢，即使人手去到咁樣嘅咁嚴峻嘅一個情況都， 即係佢覺得嗰班人不如私人機構、私家醫院請曬佢啦咁啊， 佢係唔肯作出呢個承諾， 因為不值唔夠， 係啦，咁好啦。咁 不值啦， 但系咪真系不值唔够咧？咁喺早于呢、這个应该系讲紧啱啱几个月前啦。虽然话就话系旧年嘅十一月，咁我哋卫生服务界嘅选委咧，就系、是、自己一 team 人啦，再加上我哋聘请咗一啲专业做开呢、這个政策研究嘅一啲人士啦。咁佢哋 part time 帮我哋咧做咗一啲攞咗过去嘅数据嚟做咗啲政策。咁有一个其中一个好大嘅一个发现咧，就系话原来好简单嚟讲，原来喺过去嗰十年病床嘅数目只系增加咗 0.5%。全港公立医院病床的数目只是增加了 0.5%、 嗯。 好，而医院管理局总办事处的人手他们是增加了 114%。 即是总部管理的人员多了。 那一班呢是在这里帮我们度桥的想计的，他们不是落手落脚做的。 即是他们觉得你的问题呢是没有桥。 没错啦。所以我就要请多一倍嘅以上嘅人， 帮你谂桥， 谂下点样可以 cut 紧啲你哋啲人，令到你哋更加有效率。 即系如果你老婆话俾你听唔够家用咧、最直接嗰样嘢就唔系加你家用， 唔系加你家用， 我系应该用一笔新嘅钱去搵人帮你谂桥， 专业会计师睇下你点样可以喺你每一日嘅起居饮食嗰度再 cut 多啲cut 多少少你嘅使费。 几好喎、啊、吓、啊，听紧节目嗰啲 即系即系好多人啦、啊，系嘛，要俾家用嗰啲、啊，你真系度一度。喂，你老婆话俾你听唔够钱使，不如你话俾你老婆听，我不如出， 你帮我请个专业会计师咯、啊，然之后跟我一日咯、啊。 我不如请个专业会计师帮我谂下点样悭钱啦、 啊。系啦， 咁你咪够钱使咯。 系啦， 我冇同你讲我去大鱼大肉，喂。点解你唔买少啲嘢俾我食啫？我可以食唔饱喎。你不如喂，一日我见你煮三餐， 或者菜平嘅时候，嗰餐全餐都系菜。 系啊， 肉平嘅时候先至食翻肉咯。 喂，我觉得真系好巧。你不如话俾我听，你喂买餸其实唔使买咁多，我不如一日食三餐菜得噶。话唔定喂，又或者一日我要求你煮三餐嘅，你话俾我听，其实煮两餐啦，不如我食两餐就够饱噶啦。喂。请嗰啲人谂桥咪就谂呢啲嘢咯， 因此咧就形成咗咧就系话，点解有早排咧就仲有另外一单新闻，就话有啲病人家属话好唔人道， 啊、 就系话一个濒临垂危嘅病人系喺走廊嗰度过身， 啊好阴功啊， 就话好冷血嘅，咁啊呢单新闻就喺联合医院发生，咁啊因为呢个就系正正因为。我哋政府嗰啲撥款啊，係根本落唔到去前線咯。因為其實病床數目顯示嘅就係咩啊？就係顯示啲錢落到去前線嘅，只係增加咗 0.5% 嘅病床啊嘛。十年喎，十年嗰 0.5% 病床咧，如果我冇記錯嘅數字咧，就大概150多張。 咁點咧？咁點算啊？可以？ 咁可以點算啊？有冇买私家嗰啲保险啊？你 有啲嘅， 住私家医院咯，唔使咁冷血咯。 我唔知道，我觉得医管局对我唔错，因为点解咧？我已经系入咗 走廊， 我已经入咗个咩公司型医疗协作计划嘅，即系好不幸，因为我系有长期病患嘅，嗰种长期病人叫高血压啦。咁原来我已经系跌入咗个 pool 咧，政府就宁愿俾钱私家医生医你，我就唔使去政府医院排钱嘅，即系唔使去排期，唔使剩啦。 所以而家问题个症结就系话，点解话医疗或者呢、這个同民生系永远系同政治不可分割咧？政府系咪冇钱啊？唔系啊！政府而家讲紧出年嚟紧个盈余又话1000亿啦。 吓， 但是他呢一千億不是諗住使喺你香港人身上嘛。點解唔係使喺你香港人身上啊？因為你唔係你哋香港人選佢出嚟㗎嘛。 係。 佢個特首係呢個中共啊習近平一人一票揀出嚟㗎嘛。 嗯。 佢一個人一票搞掂。嗰千二個其實係圖章嚟㗎嘛。 係。 即係包括我哋都係無能為力㗎，我哋人數少。 係。 咁於是佢唔需要向你香港人負責㗎。咁於是乎佢話：我係啊，係有一千億元盈餘啦，但係我係要愛嚟做咩咧？我愛嚟高鐵、蓮塘口岸、第三條跑道、港珠澳大橋。即使嗰條港珠澳大橋遲啲有機會 喺園冧嘅大佬， 會砸沉嗰、那個下低嗰條屯門隧道啊！佢話：佢話每年下沉降十厘米啊！每年沉降十厘米，啊，真系揾你答啦！我就话我打死都唔会坐嗰条港珠澳大桥噶啦。你话我黑心都系噶啦，我到时啊等住睇新闻嘅啫。 咁衰格嘅 系啦，我哋自己就打死都唔会去答嘅。 我答啦，唯有就 系啦。咁你谂下啦，啲钱系去晒嗰边，好啦，我当你啲钱唔系去晒嗰边，有啲人话。你咁樣講唔公道喎、啊？咁而家政府冇俾錢醫管局咩？有係有嘅，我哋亦都我哋個組亦都做咗，佢嗰個撥款係有成500多億嘅撥款係俾曬醫管局嘅。但問題係醫管局係用咗喺邊度咧？醫管局點解成日俾人哋講四個字咧？評論咧，肥上瘦下。 咁人工即係嗰啲筆值就落咗喺加人工嗰度啦。 冇錯啦。 邊個加最多啊？前線醫護人員。 如果系就好啦， 辛苦要捽你系嘛？ 如果系就 好啦，效率又咁高，咁度巧就希望你哋效率高啲啫。咁效率高啲系咪应该即系俾翻个 report 你加你人工咧？ 唔好意思，唔系加人工最劲嘅就系我头先讲嗰啲联网总监 啊，因为佢度到条好巧啊， 医管局总裁， 因为佢度到条好巧啊嘛。 你谂下8.5% 都好犀利啦，11.6% 我相信冠住全港嘅。 所以咧，我真系觉得真系你份工，即系嗰份工啊，真系好打啦，系嘛？ 阿梁柏贤嘅人工系高过特首林郑月娥。 哦，咁啊，一句讲晒啦，即系原来谂桥最叻嘅唔系林郑月娥， 绝对唔系 吓。咁而揸光揸正嘅咧，就系因为佢哋帮你度到啲好桥，令到你哋效率奇高，又要令到你哋唔错，于是嗰笔钱咧就 咁。仲有佢哋请翻嚟算我哋嗰班会计师咧，嗰班攞度桥嘅人咧，嗰度系增加咗114%， 即系请多咗114%。 总办事处嗰度系请多咗几千人。 咁啊嗱。即系我觉得咧，你要同身边嘅人讲，点解你要关心时事咧？就系头先讲呢一节嘅内容啦，吓、啊！即系如果你惊唔够子弹嘅话咧，放心，节目我好多子弹俾你哋。但系首先一样嘢，你要问，即系你要同自己讲，你要同你身边嘅人话俾你听，点解你要关心新闻？就系、是、原来社会即系上边系发生好多呢啲。 原来你唔关心新闻咧，你就系要去到急症室嘅时候排队排24个钟先至见到医生。 希望自己唔好去等鬼师。 是啦， 即系你要求神拜佛，系 冇错啦。 有钱嘅人就唔该你买保险啦，吓，即系千祈唔好去政府睇医生。即系高危疾病就唔该你自己医， 吓、啊， 伤风感冒就唔好去政府医院医。 点解你排嗰、那个内科一个专科嘅门诊嘅新症期，系讲紧同你讲系2019年嘅年尾？呢、這个就系可能我哋全香港嘅市民嘅共业嚟嘅。 共业添， 系共业嚟噶，真系，因为大家嗰几廿年80、90年代，大家都系努力搵钱、完全系谂住话搵钱至上，呢啲嗰啲嘢就留翻俾政府搞啦，留翻俾啲议员搞啦，我哋唔需要理解其实，咁啊，于是乎有得个政制咧，任佢自由发展，如果你只系大家都知道嘅话咧。其实第一届嘅特首选委会咧、选委入边咧，差唔多系90%以上全部系建制派。 咁所以咧就即系老实讲啦，大家以后多啲留意。 我哋冇同佢寸土必争，因为 咁所以咧系啦，咁有啲嘢系如果系票房毒药嘅话咧，你讲唔明身边嘅人咧，就用第二啲方式。就用医疗议题啦。咁今日咧，好多谢阿水哥上嚟同我哋分享。咁我哋节目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好多谢晒各位。